来，我打了网游下一代，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都开心开，绿豆熬油红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转过山跟是山，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我我在。 好，北上频道又还债啦。 系 ，Hello 台长，好多礼拜冇同你一齐做节目啦。 点解今日要同我一齐做呢？ 吓、啊，因为讲啲你啱讲嘅嘢嘛。 系，咁啱啦。 本来我哋原定咧就今日定咗个题目咧就系 fucking 亚运嘅。 系。 咁、啊、但系就顺延一个礼拜，因为我哋今日主要想讲第二单嘢啦。 嗱、啊，呢、這个题目咧、啊，或者呢几个题目咧，大家一定估到噶啦。咁其中一单咧就系礼拜初嘅时候咧，有一位。香港嘅玩具厂嘅东主咧，就喺东莞咧就自杀啦。 系 咁啊，即系内里嗰个原因，或者对整个业界，以至到一啲我哋从事即系大陆做厂嘅朋友嗰个情况咧，一定大家好关心嘅。咁我亦都睇到一啲讨论区咧，都啊即系问我哋系咪会唔会讲呢个题目。咁啊，听众有咁嘅需要嘅时候咧，我哋一定系。即系我哋会配合呢啲要求嘅。 嗯。 咁但系未讲呢个之前咧，我有两个情，有两个问题咧，就要即系同阿杰斯一齐研究一下嘅。 系。咩问题啊？ 嗱，第一样嘢咧，第一样嘢咧，唔系一定有意见嘅，呢、這个一定识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听翻咁多期咁多次我哋做北上频道嘅节目嘅内容咧， 系。 即系似乎对大陆咧就负面嘅评价咧，即系太过多。 系。 即系好似未讲啲好嘢啊。 我已经我有检讨过呢样嘢噶，你讲呢样嘢啦，我冇同你夹过，但我有谂过，但系咧，其实咧，我 谂唔到，谂极都谂唔到。 唔系由，我想讲少少就系由 day one 你叫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再检讨到而家我做咗都有十集到啦吓，我谂到，其实我谂我已经系比我预期中系冇咁负面噶啦，因为其实每一如果要再讲，其实有好多更多嘅嘢系更加负面。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系、是。喺大陸咁多年咧，我自己成日都同我啲朋友講嘅就係、是，我喺大陸做嘢咧，就係一個我在屎坑的歲月，即係我係所有嘢都係好似喺個屎坑入邊，因為冇辦法咧， 打滾 喺個屎坑打滾。咁所以如果你係要更加負，如果你阿台長你要求我更加負面嘅，我可以再俾你都得嘅。 唔係嗱呢樣嘢咧，我就要提一提啦。 係， 因為我發覺我自己譬如喺大陸做得嘢多咧，你慢慢嘅人嗰、那個。对呢啲咁嘅负面嘅事件呢，你慢慢嗰个感觉会少。 少咗㗎。 所以做起上嚟呢，即係我哋好多时我哋觉得即係初咗去嗰时呢，我觉得 好多嘢睇唔过眼。 好多睇唔过眼，慢慢你都睇顺眼。 好猛啊， 呢个第一样。 係呀，成日同人嗌交啊，而家冇㗎。 係冇㗎啦，而家你会接受一样嘢，同埋返返嚟嘅时候呢，你觉得好好啊！ 系啊系啊， 嗰边衰。 系啊，因为你慢慢就接受下嗰度啲人系咁噶嘛。 系啦， 你冇办法噶，你想教育佢，你又冇咁嘅能力。 唔系，咁啊唔好讲教育啦，我哋即系冇自视咁高啦。只不过话咧就系、是、慢慢你会当成一个文化问题。 系。 咁我哋即系可能把尺咧就会嗰、那个标准咧就慢慢或喺某啲人嘅角度嚟讲就放松咗。 啱嘅。 但就算系咁咧，其实我谂翻转头，即、就、系、是、我哋系咪应该咧都谂一啲？大陸嘅好嘢出嚟諗下， 嘗試啊， 嘗試諗下， 好高難度喎、 啊，唔都間唔中嘅諗。 講到三集我都話你好嘢喎，真 係咁，係咪？我就挑戰你個難度。 好，好你諗，我盡量講啦。係OK。 嗱點呢個咁嘅問題咧，其實咧就要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 係 就唔係話你同出邊或者同香港比佢好， 係 而係話咧佢同以前嘅大陸比較係好咗嘅。嗱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得讲嘅，系有嘅呢样嘢。 我甚至 比香港好咧，都仲有。 我即刻谂到个主题 吓、 中国靓女多咯，咁算唔算好嘢咧？ 中国从来靓女多噶。 哦，咁系，咁系，咁就系呢个即时我谂到嘅。我好， 你 好低层次嘅，我谂啲嘢系。 你由四十年前谂到依家都系。其实有靓女，咁佢唔化妆以前话，唔系佢唔靓，真系。喂，大佬，你六十年代你一样有靓女噶，吓、啊，即系只不过佢唔系。但系我都谂多一样嘢，即系我趁有少少时间咧，我都讲一讲，即系作为一个例子啊。 嗯。 我记得我大概1999年到上大陆啦。 嗯。 咁即系嗰阵时都系一个，仲系一个冇咁多人吓。 年啦，即係都算係已經係開放好耐啦。但係問題咧，即係話都係相對地有好多嘢咧，都係冇而家個發展比較唔同啲啦。 啱嘅， 嗱咁啊個情況係點咧？我記得91年嗰時咧，我仲用緊呢個回鄉證嘅，即係唔係而家啲回鄉卡，即係可以掃嗰啲啦。 知道。 咁咧就本嗰只要掃 一本嗰只 一本咁嗰只咧就剛好似我話過期，咁我就。 我遇過啊！你講嘅，你講先。 我講。咁跟住咧，我就即係國民衝上去啦。咁去到一個即係佢唔俾我入之後咧，咁有個人咧，有個長官係打咗我間房度。 係。 咁個長官咧，就好典型嘅大陸嗰啲幹部嚟嘅。 嗯。 咁第一樣問咧，你身上有多少錢啦？咁又點講法？佢講嘅語氣點咧？佢摁下摁下摁下，喺度揸住口煙咁樣。 係係。 咁你估到個動機就話，如果你身上有一千幾百咧，就幾錢先過得啦。係 啊。 咁呢個就當其時嗰、那個即係過關狀況。 我同你一個相類似嘅，我試過都有，我試過一次，但係就冇人俾冇俾人拉入房，但係咧就係即時俾300蚊。 係。咁啊做到呢樣。 交低咗300蚊，跟住就可以過咗。 過得啦。 係啦。 咁嗰陣時你過關係點樣咧？嗰陣時你過關咧，就嗰個動作咧就好連貫嘅。就如果你係正嗰啲咧，咁咪一掃咁樣，跟住俾人即係掟翻俾你啦。 係啊， 咁如果你好彩後期用 飛俾你噶， 後卡咧就佢個動作一界一 揈， 一界一揈，一界一揈。咁同埋個樣係好 好背氣，又係摁下摁下嘅，有時 摁下摁下。嗱咁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係以羅湖嘅關口咧最嚴重嘅當其時。係嗱呢個就即係你十居其八七八咧，你都會見到呢啲咁嘅面孔咁嘅動作。 但今日就好咗啦，你係咪想講？ 今日呢呢個情況已經改變過嚟啦。嗱，佢今日會點做呢？佢同你介完支卡之後呢，佢會揸 住張 卡 遞 翻俾你。 係 啊，咁我哋成日舊餅啦，即係大陸嘅即係呢啲咁嘅公營部門啊，或者即係甚至到有啲即係商店都係咁 面， 即係咁令人係沮喪嘅服務態度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香港又如何呢？嗱，香港呢。其实我都遇过咧，系揈卡嘅， 好少。 我总要以我经验咧，系有嘅。 唔系，同埋个分别就系话 ，OK， 我当你真系遇到有揈卡，你觉得佢态度唔好，你有一个投诉机制啊嘛。咁但系大陆系大陆你就真系唔使旨意啦。咁我呢个都系有分别啦。 你咁讲，嗱，你谂翻头先话，点解喺十年前或者几年前咧，佢做一个戒卡揈卡嘅动作之后咧，跟住会改咧？而家全部人改，唔系一个别改。 嗯。 嗱、这、呢個原因咧，就是、因為曾經人應該有人 complain 過， 同埋可能係老外， 係好高層嘅，一路去到好高層，咁高層即係反射翻落嚟嘅時候，呢班人就全部改過曬啦，而且係全部改過，即係你無論而家你行邊個關口，都係應該有呢個服務標準喎。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落咗個指令落去。 係， 但問題香港嗰度咧，我到前一排咧都仲遇過咁嘅情況。 係， 嗱、这、呢個咧就係一個咩問題咧？嗱，人哋咧係用個最低嘅基礎開始咧，一路改變過嚟。 嗯， 但係香港咧。是可能有一個情況咧，就是我哋由最低嘅標準咧一路下滑。 哦，呢、這個係啊，正正係其實你用呢個引申到成個香港嗰、那個香港嘅價值觀啊，香港價值啊，香港文化經濟其實都係一樣嘢，就係、是、話其實九七回歸之後咧，其實香港係向後行嘅，而大陸好多各個即係發展緊嘅城市係向前嘅，即係其實終歸有一日就係有個點，大家就會相遇。而香港就冇曬所有自己，即係我哋以前我好引以為驕傲嘅一啲 value 啦。即係呢個係就係而家個情況嚟。係 啦， 同埋你講大陸嘅海關就仲有一樣嘢都改進咗嘅。如果你用99年嘅比，我覺得都係就係羅湖嗰啲。女仔嘅嗰啲官员咧系靓咗嘅，即系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吓呢样嘢系真嘅，又系我觉得可能又 系 有人反映过，吓 亦都要平反咧。点解咧？点解罗湖嘅官员咧当年系咁样咧？我走去第二啲关口咧，原来唔系嘅，譬如你经蛇口唔系咁样， 嗰啲好细啊嘛，系咪？ 个原因系咩咧？ 少人过，少人帮衬啊嘛，系啊。 如果你做嗰个罗湖关口咧，我问下，如果你系正常人，你都会咁？ 系啊，梗系啦。 即係你即係日日咁樣做，即係重複嘅動作，你好自然有一界一揈、啊、一界一揈係最易搞㗎嘛。 羅湖大關口㗎嘛、啊、即係其他嗰啲就有仲要等一段時間。 係但係呢個咁嘅現象話俾我聽咩嘢呢，就係、是、當你嗰個制度呢，如果你唔係以一個比較嚴謹嘅態度去執行嘅時候呢，或者你係好放鬆，即係你唔係不斷去檢討嘅時候呢，你個標準係會下滑㗎。 嗯。 系， 即系呢个就算喺香港都系一样咁嘅情况。 呢、這个咁呢个一定嘅， 系嘛？ 系啊， 即系你唔系自己成日警觉，喂，我哋啲嘢有冇做缺失啊，或者我哋做嘢好定唔好啊咁样咧？如果你唔系经常有咁嘅态度去即系批判自己嘅话咧，无论你系几高点咧、 嗯， 你始终都系有个倒退。 嗯， 咁我哋点解要咁讲咧？第一样嘢就系头先我讲嘅原因咧，就话、是。会我有阵时会问啊嘛，系咪我哋讲嘅节目会对大陆太过负面咧？尽、 嗯、 管有好多负面嘅嘢，我哋冇讲， 嗯、 但系咪话诶，系咪真系完全负面？大陆完全冇进步咧？我话咧唔系， 嗯、 即系如果大陆完全冇进步咧，佢系攞唔搞唔到呢十几年嗰个经济嘅发展嘅。咁、 嗯、 呢样嘢系即系我哋有俾佢比较足够嘅重视佢。 但系我就想补咗一句咯，我同意你讲中国系有进步嘅、 嗯， 但系。进步是要付出代价有成本的。而我想要考究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成本呢这个中国这个换取回来的这个进步呢那个成本是不是过大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是当然了。就是刚才杰斯姐讲的进步呢就不是跟我讲的进步呢同样的定义。他讲的譬如经济的发展就是你譬如见到很多 林林种种。 林林种种那些东西。但那些是跟杰斯姐讲得很对，那些是透过什么东西的代价呢，自然嘅污染啦， 系啊， 我哋个嘅生活质素下降啦， 系啊， 人际关系嘅恶化啦， 仲有某一啲阶层嘅人嘅牺牲啦，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 即系用阿长毛最讲、啊、得最多嘅就系即系加强个剥削率啦，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 系 啦、 啊。但我讲紧嗰个进步咧，就系真系进步嚟嘅、 嗯， 即系有啲嘢佢系由唔好。 我咁我同意嘅呢、這个吓、啊，即系。因为经济发展系一定有进步嘅， 系啦、啊，即系尤其是譬如话你嘅私营部门嘅服务态度啦。咁你尤其是你睇下，即係譬如类似桑拿啊， 嗯， 亦总会有啲呢唔係嗰个係同一个原则嚟㗎，即係话你喺一个所谓 perfect competition 嘅环境底下呢，你即係你唔好呢个服务呢， 嗰个进步咗好多啲。 係啦，嗰个就真係我觉得有阵时佢係好过香港，我听讲係好过香港。 而家就唔使讲，直情好过香港啦，即係好多年前已经开始係好过香港啦， 即係超越咗香港嘅服务水平。 係啊， 咁呢个就你睇到嗰、那个即係競爭之下帶嚟嘅其中一個結果啦， 係係。 咁我哋講好嘢就到此為止。 好啊，咁我就期待你諗三個主題出嚟講中國嘅好嘢。 以後咧，我哋攞一個指令啦，就每次咧我哋要講大概十分鐘大陸嘅好嘢。 咁都得啦，嚇！呢個新指令我啱收到嘅喎，喂，好艱難嘅喎呢個。 大家努力啦，大家努力啦。 好， 即係如果你話讲衰嘢咁就唔难啦，即係你随口都噏到啦， 係啊， 呢 样 有挑战。 你要讲好嘢咁，好试下。 试下。即係呢个会提供我哋一个咩触角呢，就係我平我哋上咗大陆嘅时候呢，我哋即係睇下观察下有啲咩好嘢。 嗯。咁、啊、其实讲真即係再讲多两句啦，即係其实更加负面嘅嘢我觉得到依家我哋都仲未讲㗎。即係譬如如果我成日喺上海生活啦，其实上海最负面嘅嘢我諗我咁多集都未试过讲过㗎。係呀。 嗰啲用等我哋用 適当嘅时候先讲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另外一个我想都提一提啦，若我今日嗰个苹果头条呢就即係令人啊闻者心酸听者下泪。 我冇睇到㗎。 係咪、啊、就讲个细路女就嚟咗三次。即係因为佢爸爸就中咗风啦，咁我媽带嚟呢，因为喺大陆嘅。 新移民。 都唔算新移民㗎，好似唔知有冇居留权啦，牛车车有冇有㗎嘛。结咗婚嘅，咁样就嗰个媽媽就订低咗个女咁样。咁陈婉娴即係曾经上次帮助过佢。咁就但係都做唔到嘢啦。咁个细路女就自己走去尝试搵个爸爸囉。 几大㗎个细路女？ 几岁嘅啫。 喔、oh, okay. 啊。咁睇落就好似好精灵咁样。咁我当然我哋唔知道嗰、那个故事入面嗰个系咪好似正如个报纸咁反映。咁但我估计呢类咁嘅情况呢都应该系都 系呢啲人间悲，即係社會嘅錯嚟嘅，人間悲劇嚟嘅。即係我諗如果有啲朋友成日去深圳啊，你有牛嗰啲可能會成日撞到啦。就係、是、其實即係我成日都奉勸，就係香港有多上咗年紀嗰啲人啦。即係如果你喺深圳嘅二線嗰啲咩布吉啊嗰啲咧，求其去晏晝揾間茶餐廳，我諗都有十個八個呢啲咁嘅唔好叫白虎啦，即係總之係呢啲咁嘅上咗年紀嘅單身漢咧，就喺深圳啲二線嗰啲去揾老婆。咁揾嗰啲年紀又好輕啊，咁即係其實都唔知捉佢揾到又好，有人揾唔到好，因為揾到咧個悲劇就會開始嘅，因為即係真係好大鑊嘅呢啲係。 老實講，我哋都唔知道 即係有咩建議佢，即係呢啲嘢，即係 你叫佢唔揾咁又好似冇理由啊。啊， 結婚係 需要娶老婆啊。 結婚係基本人權嚟， 係 結婚生仔啊啲基本人權， 係啊， 即係我哋未 exercise 啫。 係啊， 你 exercise 咗係， 我 exercise 咗啦。 咁但係即係點樣避免呢樣嘢？我即係首先我哋要 唔係，我諗佢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通常我見過好多次呢啲個案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啲香港嘅即係呢啲阿伯咧，佢上到去咧，佢就最慘就係佢唔將佢真實嘅一面咧就反映出嚟，即係佢揾老婆覺得唔係問題，但係佢上到去又一定係自吹自擂 嘅。你唔應該呃人係咪？ 係啊，咁但係你到可能到嗰條女落咗搭嗰陣時咧，嗰個悲劇就開始啦，因為喂大佬你俾咗好多科束人哋啊嘛。即係呢個就係問題 咯。我諗老實講咧， 咁但係呢啲已經其實即係發生過好，即係好耐以前已經開始發生 了。就算咧，真係講咗出嚟咧，都有女仔會嫁俾佢。 咁我覺得會好啲啊嘛。 啊，即係你主觀上你冇呃人先。 係啦，係啦，係啦，係啊。 咁另外一樣嘢就所謂嗰個資訊不對稱啦、 嗯， 即係不對稱嘅原因係點樣咧？即係香港好多事情咧，大陸其實都唔講。 嗯， 即係大陸對 啱， 係嘛？即係好多嘢都唔知道。譬如話呢啲咁嘅問題咧。如果你大陸講多啲咧，我估計可以避免， 係啊， 避免啲，唔係避免得曬， 係啊， 係嘛？ 因為香喺大陸你就淨係聽到好嘅一面嘅啫， 即係、 啊、聽到香港好嘅一面， 而家都未必聽到曬好嘅一面，但係起碼你官方如果你做得多啲嘅時候咧，喂，你報道多啲呢啲咁嘅類似情況咧，咁有啲如果佢自己選擇係唔落嚟嘅，咁你知道啊嘛，咁、 嗯、 你如果變咗就即係成日搞埋呢啲咁嘅人間悲劇啊咁樣就即係。我又覺得真係令我唔係太舒服，咁、 嗯、 所以我今日都抽少時間嚟講呢樣嘢啦，咁大家講完都冇乜 solution 㗎，老實講， 冇 啊，咁所以就唔需要再詳細講啦。嗱咁入正題啦 ，OK， 咁呢單嘢咧，如果你今日有留意報紙嘅話咧，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廣告，咁喺張經濟嘅報紙入邊咧寫住咧，哀悼張樹雄先生， 係， 咁我第一個疑問咧就問阿傑斯仔啦， 係。 嗱、這、呢個咧就張先生咧睇個報紙嘅報導咧係一個即係都相當之唔錯嘅老闆嚟啦。 哦，佢間廠係間喺佛山好大嘅玩具廠嚟嘅。 咁、啊、可能你都有間接同呢個廠有交往過啦。 交往就冇交往過，亦都冇落過單，因為佢基本上佢就差唔多係一間即係做 Mattel 嘅玩具嘅一個皇家廠嚟嘅。即係嗰間廠淨係接Fisher Price 咧，即係飛雪咧，就已經係可以夠佢食噶啦。 啊，傑斯仔。呢度咧，你又要詳細少少解釋下，因為點解咧？有啲聽眾咧，佢就唔係熟咁熟廠嘅，可能佢留意新聞呢排都知道 Mattel 咧就好大鑊， 係 就要 record 成千幾一幾多幾多幾多幾多， 唔知一千八百萬件 玩具， 係啦係啦， 美國廠嚟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咧，呢個張樹雄先生呢間廠咧， 嗯， 就係同 Mattel 做 其中一間啦。即係做唔曬嘅，咁佢就係做好多佢主要係做飛雪嘅。其實如果我 飛雪第幾特位？ 飛雪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嬰童玩具嘅一個品牌。咁咧， 嬰童玩具 即係講緊零至三歲嘅玩具。咁佢就主要係一啲塑料。 你講多次先，嬰童零至三歲係點解？即係 零至三歲，即係話佢啲玩具係適合零到三歲嘅細路仔玩。 你講嬰童係英國嘅， 唔係嬰孩嘅 嬰孩 嘅嬰孩。OK， 嬰童玩具。 嬰童玩具。 咁佢飛雪呢個品牌咧係一個好大嘅品牌啦。咁佢係 Mattel 旗下嘅一個品牌啦。咁就無論喺兩個所謂最大嘅玩具市場，即係美國啦。同埋中國啦，佢都係一個最大嘅品牌。即係如果你有機會行呢個大陸嘅百貨公司咧，你去到玩具部咧，有兩個品牌咧係差唔多佔長期都係佔據咗，即係嗰個玩具個部門最靚嘅位嘅。一個就係 Fisher Price， 即係飛雪；一個就係 Barbie。咁而呢兩個都係 Mattel 旗下嘅產品嚟嘅。咁飛雪就係一啲所謂叫做即係。我哋叫 educational toys 啊，即係一啲咧教育式，即係譬如話零歲啊應該玩一啲咩玩具啊，一歲又應該玩啲乜嘢，兩歲玩啲咩，佢啟發即係小孩子嘅一啲心智成長啊，之如此類嗰啲咁嘅玩具咯。咁、而呢間利達咧就係幫，就是、主要其實就係做飛雪嗰條線嘅。咁、佢就嗰啲佢就係飛雪嘅玩具大部分都係塑料加功能嘅，即係塑膠加功能。咁所以今次嗰個問題出現咧就係因為 Mattel 就話。有好大部分啲飛雪嘅玩具咧，因為塑膠就一定會有噴油嘅，噴油嘅源就超標，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引發即係一個連鎖反應啦， 係 啦。 嗱，佢睇新聞嘅報導咧，個事件發生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呢位老闆咧，就俾一個朋友咧就先佢。 其實係好無辜嘅。 即係佢成間廠呢係俾 Mattel 呢鑊嘢係擺上海嘅。咁首先呢就係呢我亦都好相信即係通常呢如果你講緊喺噴油個工序呢就通常呢就唔會係間廠自己做晒㗎。噴油呢個工序多數都係外判㗎。一間咁大間嘅廠呢佢周邊就一定有好多呢廠仔呢就跟住佢搵食㗎。而噴油呢個工序呢通常都係分返出去做嘅。咁而你話過即係你話原毒過唔過呢我可以話俾你聽成行大部分即係原毒呢樣嘢你話都會係過即係都會係成日都會有超標呢個情況。咁而你話佢哋有冇做測試嘅呢有但係測試基本上呢嗰、那個測試其實就成個行頭嗰個 system 其實到行到今時今日呢就已經係變咗個好荒謬嘅 system 嚟。即基本上就係話你講緊喺美國所有嗰啲要達到美國所有一啲安全嘅標準嘅所有呢啲咁嘅測試呢基本上呢就係門面功夫嚟嘅啫。即其實就係所有其實個行嘅人都好清楚就係、是、到唔知邊一日就唔知個嗰個 bubble 一爆就睇下邊個人即係大嗰啲肯定死先咁就睇下邊個唔好彩咪睇下邊個死咯。李達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今次就唔好彩就係揀正佢囉。 咁我有個疑問即係如果呢件事係行內早知有咁多年嘅歷史呢 係 作為一個管理嘅人員呢佢會唔會諗一諗即係呢件事發生嘅時候點處理 呢嗱呢個就要從好早以前講起即係呢首先呢就係呢每一所有無論乜嘢嘅產品呢其實去到每一個唔同嘅國家都會有一個安全嘅標準嘅入口嘅時候。咁首先我哋分即係如果你簡單嚟講就分三個地區啦一個就係最如果你講大地區就係美洲啦北美洲一個呢就係歐洲。咁而家呢就最即係近幾年就會多埋中國啦咁其實三個國家呢就會有唔同嘅三套標準嘅咁呢就玩具呢樣嘢呢個標準呢從來喺邊一個國家都係一個執行一個最嚴格嘅標準嘅因為嗰個產品係對細路仔㗎嘛咁而你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啲人成個行頭都知道玩具係咁重即係咁緊要咁點解但係嗰啲標準會執到個馬馬虎虎唔係個行頭想啊。我要話但如果你即係個行頭浸得耐你就會知道呢譬如話歐洲大陸唔講你淨係去美國所有呢啲玩具要通過曬所有嗰啲安全標準呢幾乎係講俾你聽係冇可能㗎。咁而成個嗰個 culture 呢嗰個玩具行嗰個 culture 就係點呢嗰啲廠呢就已經係好習慣用一個方法㗎啦就係話咩呢你有你嘅規例嘅時候呢我就有我嘅對策囉。咁嗰啲對策包括乜嘢全部就係旁門左道啦即係譬如話,ok, 你話你美國佬話要睇廠嘅 ,ok, 我就起間好靚嘅廠你話美國佬話嗰間廠要有咩標準嘅達至嗰啲咩 COC 啊又而家仲要連人權都要睇埋呀唔係只係睇你個 product 啊即係譬如你有冇請同工啊你嗰宿舍點樣對嗰啲 staff 啊所有嘢呢啲都要睇埋。咁好啦總之你有咩 standard, 我就起一間廠出嚟而嗰間廠基本上呢係一間呢唔係要嚟生產嘅廠係專係俾你睇㗎啫。咁有啲咁嘅方法好啦然之後到驗貨囉噃，驗貨嘅時候你又話我要透過啲乜嘢公證行乜嘢公證行 ,ok, 而嗰啲然之後又有啲要達到啲乜嘢嘅 standard, 咁我嗰啲 standard 根本呢係完全冇可能過嘅咁我咪用賄賂囉用 corruption, 即係然之後我就買通嗰啲公證行囉即係好敏感啊呢個但係成個行頭都係咁樣行緊嘅。即係我舉一個例呢你就會知道。譬如講緊毛絨公仔。毛絨公仔呢只要毛絨公仔如果你去美國呢你要通過好多測試其中一個測試呢就係做拉力。咁咩叫拉力測試呢就係你一隻毛絨公仔係乜嘢呢譬如話一隻好細隻好手板咁大嘅啤啤熊咁樣啦。咁嗰隻啤啤熊呢如果你做咗出嚟嘅時候啤啤熊有條尾啦啤啤熊有眼耳口鼻啦。咁呢你一眼兩隻眼睛一個鼻一條尾兩隻手全部要做一個20磅嘅拉力係拉大約我唔記得係一分鐘有兩分鐘而係唔爆喎。咁而美國嘅 standard 係點呢你要攞到一個所謂叫 ASTM 嘅 standard 嘅時候呢你係要喺我可能數據我可能錯咗即係大約係講緊喺10000隻裏面呢我會拉300隻而300隻裏面有一隻係拉爆咗一隻嘅爆咗就所謂叫肥佬。咁你行外人聽到呢個咁嘅 standard, 用20磅力喎你都知道係冇可能 pass 嘅。 咁唔係咁有個疑問就係嗰個細路仔就差唔多20磅力拉爆 嘅。唔係但係佢你唔好同佢拗㗎嗰啲 standard 成日改 即係嗰啲所有呢啲我講嘅拉力測試即係其中一個標準，呢啲咁嘅標準係永遠曬成日改嘅，而改咧只要佢講就冇你講嘅，你唔過你就唔好入口，就係咁簡單嘅，你冇得拗嘅。咁所以咧咁好啦，咁咧有好多呢啲咁不合理嘅所謂嘅安全標準咧，咁嗰啲廠唯一嘅做法就係乜嘢咧？買通公證行嘅人啦。即係你嚟到我就塞嚿錢俾你，或者就係、是、我就想慳返嚿錢嘅，咁就點呢？有好多其他方法，譬如話我知道有啲廠嗰啲人驗貨呢係啲乜用一用嚟到驗貨嘅時候係點係揀啲乜嘢箱啊，我嗰啲好細節嘅嘢呢，嗰啲廠老呢好專家咁嘅，譬如話呢間公證行某一啲人呢通常嚟到揀單號箱嘅，咁之如之佢就會一早 check 定究竟邊啲人嚟，或然之後個箱呢個箱入面嘅貨點樣鋪，譬如話 ,ok, 300隻一箱嘅咁樣，咁佢可能鋪三層嘅。咁呢通常我知道呢佢哋通常呢间行通常嚟都係抽底嘅，由底开始抽起，我就将好嗰啲货就摆喺底嗰度咁样，之后佢用好多呢啲咁嘅方法囉。其实因为点解要用到要咁样搞到咁样呢，就係、是、因为大家都好清楚，就係呢啲咁嘅所谓嘅安全标准呢基本上呢你係冇可能过得晒。 嗯，即係所以根本就係话你如果定咗一个不可能达到嘅标准嘅时候呢，啲人呢就根本唔系会理个标准，而或者諗點樣 bypass 個標準。 係啊，咁而呢個即係而家就係、是、除咗美國之外啦，因為個貿易戰問題啦，其實就係美國有一套不合理嘅標準，歐洲亦都有一套，咁而家呢近幾年就仲慘啦，玩具行已經仲慘，就係中國都有啦，中國以前冇㗎喎，咁而家就今年開始呢就中國就實施咗所謂嘅就話所有玩具，佢就首先行兩大類，就係、是、塑料玩具同埋有功能玩具，就一定要攞中國嘅三 C 認證。咁我因為我去年嘅時候我專注都係做玩具，咁呢就一年前到呢我就攞過，我哋冇啦全行嘅人就要攞中國嗰套標準嚟睇。咁嗰啲標準我話俾你聽，一年後嘅今日呢我都未睇得曬。咁而嗰個不合理程度又係離曬大譜嘅。咁而中國嗰個呢就好清晰有個精神，就係乜嘢呢，係一個保護自己made in China 嘅產品嘅。咁佢其中有一樣嘢就係乜嘢呢，佢就係所有佢呢就係呢所有你嘅玩具都要做檢驗啦。點叫所有玩具要做檢驗呢，譬如話舉例以前ok, 你做一套英超聯嘅球星 figurine 咁樣，塑膠嗰啲係即係個個啲咁樣。咁你可能呢就一套有24個球星。咁你如果你要做檢測嘅話呢，通常就可能淨係你淨係攞亨利嗰個就得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中國新呢一套三 C 認證就係、是、你一套裏面有24個你就要24個攞晒去驗。咁而同埋呢就係、是、呢以前嗰個 period 就 last 起碼唔知3到5年嘅，即係你一 pass 咗就可以 last 3到5年，而家就一年做一次。咁同埋呢這個都仲唔慘喎、啊。同埋呢就係、是、呢中國政府呢係會派人去嗰間廠 嗰度 去做checking 嘅。好啦，咁呢個就問題啦，呢個問題就咩，呢個問題就係關乎，所以呢呢、這個就問題呢就衍生到去 Mattel 嗰度啦。Mattel 就係一個最大鑊嘅一出咗嚟 ,Mattel 就遇到個最大問題，因為點解呢 ?Mattel 係代理最多品牌嘅玩具，佢包括有 Fisher Price 啊，有頭先講有迪士尼啊，有 Barbie 啊，有 Matchbox 啊，火柴盒嘅火跑車仔啊，同埋就係、是嗰啲所謂潮流玩具，即係譬如咩迪士尼嗰啲咩反斗車啊，乜嘢或者甚至蝙蝠俠啊、蜘蛛俠啊，總之佢嗰個 range 最大，而佢 Mattel 嘅所有嘅生產玩具咧，唔係淨係喺曬 China 噶，佢係喺泰國又有，柬埔寨又有，越南又有，邊個地方都有啊。好啦，咁舊年一出咗呢個三 C 認證咧 ，Mattel 係第一個嘈得最犀利嘅，佢就同中國政府交涉，佢就話喂。你要每一件玩具都要驗，又要每一間廠都要驗。我個 list 嗰、那個、啊、大佬，我啲廠就分布全世界，我甚至有啲廠係喺歐洲、喺美國，即係少量啦。咁你話你嚟驗嗰個程序係點先？你嚟驗嗰個 team 人嘅嗰啲洗費又點先？所有呢啲嘢咧就出曬嚟呢啲問題。咁咧 ，Mattel 後尾到最後咧，其實就到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嘅時候咧 ，Mattel 咧就採取一個本撇嘅態度。咁到最後呢，如果我冇記錯呢，就是、中國政府其實就同佢就俾咗個好長嘅一個緩衝期俾佢。其實大家因為都冇結果，物質就本平，你拉係拉啦，我7月1號照上一啲冇三次認證，我知道我冇得搞嘅。咁所以其實呢呢一鋪嘢呢，即係 Mattel 又話咩中國產品有質量問題，呢個呢我覺得係好似喺度倒一鋪咁。其實成行都好詫異，就其實 Mattel 自己都倒得好大嘅。即係我諗我哋覺得就係話 喺三C认证嗰、那个嗰单嘢嘅入面呢，可能内里有啲嘢，跟住然之后可能因为麦车一个最大品牌，可亦都可能串联到去即係美国政府啊，美国大选啊，总统大选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啦，捞埋晒嘅时候，跟住然之后而家呢就整一单咁嘅嘢你玩下先，即係就话你产品有即係然之后就回收啊，产品质量有问题回收啊，所有呢啲咁嘅就由麦车开始玩起。但你由麦车会唔会付出代价呢？当然会啦。即係譬如话喺而家呢个 moment 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就全中国所有嘅厂呢基本上都唔敢接 Mattel 嘅單嘅，冇人會夠膽接嘅，因為喂大佬，我點知我同你大佬 Mattel 演係咁大，佢唔會同你 cash COD 同你找數， 一定係 60日90日咁樣。喂，我做好曬貨，我點而家唔好話60日90日10日我都唔知10日後發生咩事，咁所以根本而家咧 Mattel 嘅單咧基本上冇人做。我上個禮拜去到有啲做其他玩具嘅廠咧，真係好大鑊嘅。嘅玩具厂咧，我已经见到有一间咧系吉晒所有，因为佢系专做美国单啊。咁而家美国单冇人够胆做嘅，即系除非只有一个 situation 就系嗰个客捧埋钱嚟，但系呢个冇可能。咁所以 你 讲 捧埋钱嚟，嗰个系 advance 啊，即系我未交货，你俾埋钱我啊， 咁我就唔做， 我就同你做啊。但边有可能有呢件事啊？咁所以我真系见过成间厂千几人嘅厂咧系吉晒嘅。咁所以你就会知道，即系呢单嘢真系。其实玩具厂、玩具行业啊，包括厂同埋呢个做营销咧，喺大陆咧嘅香港人啊，即系大家如果系嗰个行头咧，就知道咧，呢几年咧已经系好辛苦，再加埋呢单嘢真系雪上加霜。 系啊，呢个系可能咧就系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啦。 吓， 但系头先阿骆老师喺嗰度咧讲到美国嗰、那个政经上面嘅角力咧，你又谂一谂， 嗯。 前几个好几个月咧，咪发生嗰个日本嘅化妆品嘅问题嘅。 嗯。一样嘅咋， 系咯，你 谂，你谂我系好识玩呢啲嘢。 你诶讲完之后，冇件事，唔通啲化妆品好咗咩？ 你唔知你有冇留意啦？寻日已经有单新闻，就系中国就捉美国啲猪啦。其实你捉我呢样，我咪捉你嗰样咯。即系我寻日有个厂佬就即系啲粗人嚟咁，佢就即系佢就讲一句，但我觉得好硬嘅，就话屌你老尾咁啊！跟住佢就两唔该你哋。搵条友出嚟只抽算啦，咁即系就系咁讲啊，即系冇咁样搞，即系中国同美国，唔知啊，即系但系好硬嘅，其实即系冇搞啦，你搞咧，其实而家唔系净系玩具啊，即系嗱，我嚟噶，我啱对上呢个礼拜，我就已经即系我都讲到口水干，因为点解咧？我有好多圣诞单喺度，我做 premium， 咁圣诞单有好多塑料用品，包括嗰啲咩圣诞嘅挂件啊，挂圣诞树嗰啲，嗰啲都系要朋友啊。咁我喂大佬，我做嘅价钱，而家啲价钱已经系难做，我做嗰啲价钱系冇 testing 嘅，因为我去嗰啲我去咧就挨住喺北美同南美中间嗰啲地方啦，咁我可以偷下鸡嘅，但系而家我都唔敢偷鸡啦，因为我唔知道咧，就系我交货期可能二三十日后，二三十日系咩环境冇人知嘅，咁所以我已经要叫啲厂，喂，我全部要 report 啊，要 testing lab test report， 喂，但系你话要啫，啲厂又会问翻你，喂，咁边个俾钱啊？大佬做 lab test 要钱噶嘛？咁所以又系一个角力啊，所以就其实唔系净系玩具烦噶，系所有嘢都烦噶。 喂，我点解我哋会特登要攞呢个即系例子去讲咧？就唔单止话呢位东主去自杀，而系佢反映到好深层次，港商喺珠三角面临一个好大嘅危机嘅问题。 系啊， 嗱，而家嘅节目咧，因为今日个内容好紧凑咧，我谂唔 break 都得系咪啊？我哋直落啦吓，我哋 OK， 我直落啦吓。嗱、 啊， 讲翻呢个厂嗰度咧，你推测、你估计咧，个东主嘅自杀嘅动机系咩？个原因系咩咧？ 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嘅，其实即系唔系因为我同佢唔系好熟啊，我层次唔同啊，人哋大老板吓，咁但系我识佢，即系我知道呢个人嘅吓，即系张树雄，咁就喺行头系一个好大老板咯，咁但系我哋所听到嘅就系话，因为 Mattel 呢单嘢咧，咁佢就差唔多有成5000万 美金嘅 美金啊，吓就嘅数就收唔到翻嚟，咁你5000万美金嘅数收唔到翻嚟，其实就。即系唔好话一般厂啦，而家超级大厂都死啦，即系因为你即时咧，因为 run 一间厂咧，话咩每一个月咧，嗰、那个嗰啲灯油火蜡咧，系全部嘢 cash 巴巴要清嘅，包括人工啊、电啊、水啊，即系总之乜差嘢都要啦。咁你突然间有5000万收唔到翻嚟，讲4亿喎，大佬差唔多，咁你天文数字嚟噶，咁佢即系。 就兩條途徑啦，即係一係就好似而家咁樣咯，一係就玩破產咯。咁但係佢又好似聽講話佢就好有品噶嘛，即係佢就出好曬糧啊，所有嘢整好曬咁，然之後先嚇，即係先搞自己。 當然咧，即係個具體細節我哋而家都未太清楚啦。但係即係聽落去其實就照計就唔係唯一嘅路嚟嘅呢個。 係啊，其實破產都得嘅。 照計就應該破產，因為你咁大嘅數，即係如果你話爭幾廿萬、一百萬就辛苦啫。咁如果你話即係成去到成幾億咁你點樣飛到？ 唔係，同埋呢啲有時即係要睇嗰個人嘅性格啦。即係有時因為喂大佬，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就係做得玩具喺玩具行嗰啲大佬咧，個個都係即係白手興家，又好低熬上去嘅，同埋即係真係有血有汗嘅。即係可能啊，張生呢位張生就即係佢睇唔開，一時之間睇唔開，即係喂大佬，即係一夜之間冇曬。 佢可即係我哋以我哋行外人嘅估計就係話。即係唔係純粹金錢嘅問題，而係話即係佢親手建立嘅一個咁嘅事業咧，係毀於一旦，即係可能呢種打擊係更加大都唔定嚇。咁但係即係點都好啦，即係佢呢個廠嘅狀況咧，即係你會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做嗰啲傳統嘅實業咧，個邊際利潤咧係越嚟越低。因為我睇過即係嗰個報道咧，其實佢賺嘅錢唔係太多， 唔多㗎。 即係你可能喂你做成幾億生意，你賺嗰百零二百萬。 仲有啊，好多單如果你講一啲中小型嘅廠佔大多數啦，即係喺廣東省啊，但佢哋好多時接嘅單咧，係根本連利潤都冇啊。咁但係點解要接咧？第一就係、是、即係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是、我打冧同行啊。但第二就係、是、但第二個最主要原因就係、是、喂你嗰間廠啊，由朝到晚都要 run 噶，即係。请咗咁多工人喺度，机器又喺晒度，你唔 run 系唔掂噶，所以有时蚀钱都要 run。 唔系佢好简单， 都要接佢啲单。 好简单原理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停咗间厂，因为你唔接单，你停咗间厂，跟住你有单嘅时候，你再开翻开唔到啊嘛。 系啊，系啊，啲机器都要 run 噶，吓、啊，同埋即系就算你炒晒工人都唔掂啊，因为啲机器真系要 run 噶。吓、啊， 佢啲机器如果唔 run 咧，佢就自己会慢慢会坏。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系好惨啊，同边际利润系好低咯，即系而家越嚟越低咯、 啊。即系你会去到一个咩情况咧？就系、是、将来咧，即系再发展落去咧，就系、是、根本你做厂咧系赚唔到钱嘅。 是啊， 是完全赚不到钱的。 喂，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讲过好耐的。即是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厂遭殃的。其实包括美国的行啊的鬼佬现在都惨的。即是大家都惨的其实。咁但是一个恶性循环啦，冇办法啦，因为大家嘅 profit margin 都落，即是因为个竞争问题大家都 收窄， 大家都是压低的。 但即是如果以你行内人的睇法呢，会不会话即是现在将啲厂呢即是再去搬去一些成本更加低嘅地方會有得做咧？ 一早有人諗過㗎啦，但係又係冇得搞㗎。我以前識有啲已經係其實好早五六年前已經有人諗，就係話啊，喂越南啊，柬埔寨啊，柬埔寨又寬鬆，我柬埔寨譬如話你可以用好多童工啊，即係啲例問題啊，即係總之就好歡迎人哋外資嘅，你去到地又俾埋你起廠，哇，即係歡迎到無咁歡迎。但係問題就係話有人試過㗎。日本仔都試過，日本仔有好多日本嘅實業咧，即係去柬埔寨嗰邊開廠，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 workers 嘅 quality 啊，你達唔到嗰個水準，即係達唔到嗰個要求。你同大陸嘅 workers 比咧，係好多嘢都爭好遠嘅，譬如話佢嘅工藝啦，佢嗰同埋佢學嘢嗰個速度啦，嗰、那個仲有咧就係佢嗰種積極性，即係譬如話佢唔會好似大陸工人咁樣咧，喂你請我翻嚟嗰陣時講八個鐘頭，喂跟住然之後做 十二個， 十二萬蚊係十四，係咁就係十，但係中國嗰啲工人就冇怨言嘅嚇、啊，總之有錢有糧出就得㗎啦嚇，加班費啊係咁以俾啲啊咁啊諸如此類就可以氹掂，但係你喺越南柬埔寨嗰啲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都可以話俾你聽係唔 work 嘅，咁同埋就係話個配套啊，即係因為你。喂大佬讲话得系世界工厂嘅唔系浪得虚名㗎嘛大佬。即系你因为做厂唔系讲淨系你间厂，你间厂喂如果你间厂淨系喜马拉雅山够平你唔使咩，你起间厂喺嗰度周围乜都冇嘅你就死啦，即系因为你又要讲落珠食啊。 你有即系运输啦。 系啊运输啦，仲有来料加工啦，即系林林种种嘅工序啦，你要周围要有配套㗎嘛。咁而其他嘅地方就真係冇中国咁方便㗎。咁所以呢样嘢又係冇得諗。即係而家就係嚟緊，我相信就係话即係广东省有好多，如果譬如专注做玩具或特别係做美国单嗰啲，真係会執笠㗎。即係佢厂係冇路行㗎。 但是你執咗之後會唔會係重新呢個行業呢會可以有返一個比較好啲嘅前景啦。即係話以前大家就工完全係所謂嗰個 perfect competition 啦，即係做到大家都冇理樣嘅。走咗啲啦，會唔會做剩返落嚟嘅可以生存、 我就唔係太覺得會係囉。即係第一就係因為你屋企有人執嘅時候呢，通常又會又有人起㗎啦。咁然之後跟住嗰個競爭就唔會點減，同埋就係話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因為其實就係即係近幾年呢，所有做出口呢，無論做玩具又好，做禮品又好，就係話即係鬼佬就越嚟越即係唔 make sense 嘅啲要求。即係我哋都做到好辛苦，就係、是、因為其實就係最主要原因就係話點解冇以前咁好做呢，就係、是、因為以前呢鬼佬係真係唔入嚟㗎，佢係靠中間啲行再去同廠去溝通，咁嗰啲行通常就係大家都係華人啦、香港人啦、中國人 啦。拍膊頭打點啦。 係啦，咁我哋就仲可以有得有啖飯食㗎，但你而家鬼佬直接踩入嚟呢，就將嗰、那個即係譬如中間嗰層又減低啦，同埋佢直接會壓啲廠啦，咁你而大家都要爭取佢訂單嘅時候呢，嗰啲價錢就一路咁減低囉、就好辛苦。即係而家唯一做，我話俾你聽，做我哋 agent 即係譬如話有啲朋友深水清，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咁點解而家仲有啲行會生存呢？即係仲有行呢樣嘢 existing 啊？話俾你聽，我哋啲行留喺度嘅價值呢，唔係話因為我哋有一個keen 嘅 information， 我哋有乜嘢叻嗰啲鬼佬，唔係啊，我哋嗰個角色呢，而家好大嘅程度呢係要嚟孭鑊㗎。我舉個例話俾你聽，即係譬如話你要做大嗰啲品牌，和路迪士尼、麥當勞、肯德基嗰啲，佢永遠唔會直接呢同間廠去落單嘅，但係佢會參與嗰樣嘢㗎喎，佢參與去 bargain 個 negotiation 啊，參與去講個 schedule 啊，所有嘢基本上成個過程呢，佢參與嘅程度好多，但係到最後落單呢，佢會經過返一間行嘅。嗰個原因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出事嘅時候呢，佢又唔需要負責嘛，佢就話我啲單全部都係俾曬呢啲行，我對呢間行好失望，我以後就唔會用佢。佢永遠都係咁樣㗎，即係啲好唔公平一樣嘢嚟㗎。咁但係冇辦法，即係我哋而家嗰個中間人嗰個生存嗰個價值呢，呢個係佔一個好大比重。 咁傑斯仔頭先講一樣嘢呢，呢個廣告入面呢都有一啲即係類似嘅意見表達出嚟啦。其中一段咁講嘅，佢玩具行業正面對市場巨大挑戰，客戶和零售商的壓價、原料價格不斷上升，工人薪金每年以雙位數字的增長，再加上政府的不斷推陳出新政策，種種都是附加的成本因素。玩具從業者所受的壓力決非外人所道。 係啊， 即係呢個係講到你哋嘅心聲啦。 係啊，係啊， 即係呢個係。一般喺而家喺大陸即係設廠嘅業者嘅困難， 係啊，燈油火蠟啊，所有成本又上漲啦，即係同埋就係最近就係原料啦、人民幣啦、對美金啦，呢啲真係慘到咧嚇，即係攞命。 唔係，所以你講話譬如話人民幣個升值或者大陸嘅通脹咧，佢而家係真係翻嚟係影響翻個廠個民嘅生存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呢啲嘢話真係頂得住，其實慢慢你發覺頂唔住㗎。 係啊係啊，其實即係人民幣上升係即係強勢呢，係對自己個 economy 都有影響，好有影響。 好啊，係啊。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廠嘅問題呢，其實近期呢亦都有一單即係喺珠三角好轟動，但係呢即係香港又唔係太多人講嘅，就係、是、所謂呢個44號報告啦。好多人就唔係太明呢啲，即係我初頭我睇咗我都係一頭霧水，不過即係阿傑斯仔講講咪聽呢，其實我就開始。 唔係，我都暫時一知半解㗎咋，但係呢個係將會如果冇記錯呢，係真係將會實施嘅。咁我睇過相關嘅新聞啦，因為點解我都冇太留意，因為暫時嚟講呢個對我影響不大㗎。咁但係44號報告講嘅呢，就係話即係而家將會係即係中國政府就要求所有嘅出口商，即係當你有貨品要出口嘅時候，其實佢好似我唔係有 加工， 淨係係啊，係針對來料加工嗰啲，就喺出口之前咧就要做一系列嘅商檢，咁而你亦都要，但係最坑嗰樣嘢就係你要擺低按金。咁你簡單嚟講就係你票貨係1000萬嘅時候，你就可能要擺低500萬到1000萬嘅 cash。 直到你票货合格可以出口，你就会攞翻笔钱。咁呢个又系近乎即系过分 的。你嘅利润都冇一百倍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离晒谱啊！因为你知道做一单货咧，佢即系好多厂都有嘈过就系，喂大佬，我做一单货啊，我冇咁多现金噶，我就算买料我都系托水龙嘅啫嘛，系咪先？咪收到数翻嚟咪，然之后咪找数咯。即系我去边度攞500万、100万出嚟要去做个按金啊？即系呢个又系真系好攞命咯。 但系你话即系综合嗰几个问题啦，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嗰啲通胀啊、人工加啊，即系呢啲咁嘅不断不合理嘅政策啦，加埋呢啲咁嘅即系保证金问题，呢发展落去咧，港商真系冇生存嘅空间。 嗱，应变方法咧，只有我觉得咧，短期内即系你话你一个所有呢啲林林种种问题，港商就好强横嘅。咁但係呢，其實大部分 生命力好強， 生命力好強，唔會冇人做不合理嘅嘢呢，亦都即係活聲吞咗佢照啃嘅啫。咁但係呢，最後嗰個結果呢，其實所有林林種種呢啲嘢，我頭先講啲到最後呢，嗰個解決方法呢離不開都係一啲台底數，包括呢其實譬如我舉個例呀，即係譬如話 ,ok, 你話三司認證喺大陸實施，其實呢個呢全行嘅人即時諗到派錢搞掂囉，唯有就係因為你要嚟我廠度驗㗎嘛，就係、是、咁樣㗎咋，即係個個都係用又係走返一啲咁嘅死胡同，諗一啲咁嘅方法去搞掂佢囉。即係你話有啲咩方法，真係冇方法㗎話俾你。 冇方法。 係呀、啊。 但係呢個問題咪話一樣，即係反映到一個都幾值得講嘅嘢，就係話你香港嘅廠呢個升級嘅能力太弱呢。即係你話做極都係呢啲咁嘅玩具廠啦。 冇辦法啦、啊、因為嗱，首先喺廣東產嘅廠咧，個個都有歷史嘅。大部分嗰啲做廠嗰啲喺即係港商咧，基本上以前就係喺觀塘啊、新蒲崗啊 嗰啲起出嚟 嗰啲起出嚟，然之後就走咗上去噶嘛。啱嘅，你講得啱。基本上就係因為個首先佢哋自身嘅問題就係話，你佢哋冇喺賺到錢嘅時候咧做一啲增值 嘅， 例如即係譬如話開發自己嘅產品啦、開發自己嘅設計部啦， 自己嘅品牌， 做自己嘅品牌啦。咁、但係呢啲真係唔係香港人嘅強項嚟，因為大家都係你知啦，即係快錢文化嘛。你唔係講就易啊，即係但係到你真係做嘅時候咧，你抌落去嘅精神，抌落去嘅嗰個資本去 build up 一個 brand 出嚟咧，嗰個 資源 即係好犀利噶咁而基本上我話俾你聽，即係我認識呢啲廠佬咧，佢哋冇咁嘅能耐去做呢樣嘢。 阿傑師姐已經講咗廠佬啦， 係啦，接單係最緊要噶嘛。每個喂佢哋睇嘅，你話佢短視又好咩好咩都好，但係喂大佬你要記住，即係香港大部分嘅都係中小型廠。中小型廠首先佢未必真係有能力去 develop 嘢，佢嘅 knowledge 佢嘅資金唔達唔到嗰個水準。第二就係話中小型廠有一個特性，就係話喂真係個個月餐穩餐清，嗰個月一停就停㗎。咁所以最大前提即係每一間廠都係就係話喂呢、這個月有幾多單先。即係接單係好緊要㗎。咁你而最因為要咁短時嘅時候冇啊，最簡單嘅就係出口啦，接外國人單啦，呢個係最就 即係取易不取難。 係啊係啊， 即係鋪鋪都係易嘅。 係啊，即係講就天下無敵咯。但係你真係做嘅時候，你就知道。我都認識有啲廠係做自己品牌，包括我以前舊公司都係，我舊公司都係就係話一路做緊人哋嘅單，跟住然之後咧就 develop 自己嘅一個系列嘅毛公公仔，佢係算係幾成功嘅，用咗十幾年時間，但係依家都算係一個名牌，喺香港啊、歐洲、全世界都有得賣。咁亦都係做英雄玩具嘅，但係呢啲咁嘅例子係唔多嘅、即係因為嗰、那個毅力要好大囉。 另外一個因素會唔會係如果你譬如話喺珠三角做呢一類型咁嘅附加值比較高嘅產品呢，佢都容易俾人抄，跟住你嗰、那個嗰、那個成果就即係 啱啦啱啦，玩具就更加啦，即係玩具譬如話近幾年你就算玩具展就係啦，近幾年玩具展其實可以，如果你五年前行咗一次咧，基本上五年后今日都可以唔使点行嘅，因为新玩具永远唔会摆喺展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抄嗰个好犀利咯，即系嗰个速度系快得好紧要嘅，因为玩具其实就其实食过几次浪嘅啫，即系如果你讲翻大约系喺廿年前度咧，嗱好多香港嘅玩具商，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包括张树雄都系一样。 佢哋曾經做廠嘅時候，佢食過一次好大嘅浪咧，就係、是、椰菜娃娃。你有冇記得椰菜娃娃？ 記得。 椰菜娃娃係香係帶協咗成，即係將成個香港嘅玩具行業 boost up 上嚟嘅。因為咧，今時今日咧喺玩具呢個行頭嗰啲所謂大佬咧，我諗冇一個冇辣過椰菜娃娃。嗰陣時係咁以嗨下，你都發大達嘅。即係嗰個誇張程度係點咧？即係可能每一個月。嗰陣時因為個需求好大，咁而呢美國好多好多椰菜娃娃嘅單落過嚟，基本上你一接到一張單呢，每個月呢係可能走一百幾十隻四十隻櫃，咁我嗰個量係大到呢黐曬成。 有幾隻娃娃？ 我唔幾萬隻一定有啦，一個櫃、啊、即係我因為我唔呢、這個我嗰時我都係聽返因為啲歷史我嗰時都未入行啊，咁但係即係譬如玩具唔係有好多個呢啲咁嘅浪，咁我想講就係話，即係譬如話 ,ok, 你講話、哦、有冇新玩具呢，其實而家做緊玩具嗰啲行頭啲人呢，就喺度等緊第二個浪或者第三個浪，係等好多年先有啊！即係譬如話而家你講緊好賣嘅玩具呢，冇咩人噏得出嘅。譬如話 ，OK， 你講喺大陸究竟玩具係一個咩行業呢？玩具大陸喺大陸做銷售呢，玩具係一個曾經俾人憧憬啊，因為大陸有咁大嘅市場啊，應該好正啦。但係話俾你聽，今時今日包括 Mattel。走咗踩入嚟大陸做呢係唔做唔得㗎啫，因為大陸大家就望啦十年後應該大陸都會幾好嘅。點解呢？個問題邊度呢？大陸嗰啲人嘅教育水平追唔上。佢哋大陸人買玩具呢就係、今時今日大陸好多人發達啦，中產多咗好多，但係佢哋買玩具嗰個特性呢就係、是、呢到今時今日仲停留喺呢，譬如話舉個例，爸爸買一件嘢俾個一歲嘅小孩子，咁佢會點買玩具呢？那個係仔嚟嘅。遙控車啦，大大部遙控車。對佢唔識玩遙控車嘅喎，你如果係 sales 同佢講， 爸爸玩咯， 唔係大佬抵啊嘛，呢嚿嘢佢翻今日佢翻去都係左右唔識轉啫，下年又可以玩，哇八歲都玩到抵玩啊呢嚿， 係可以玩十年啊， 係啊，咁變咗咧就係、是、咁樣啊，中國人都今時今日都係咁啊，所以你譬如 Fisher Price 都係噶，飛雪係一隻咧，佢係好有誠意，抌咗好多資源去話俾人話俾中國人聽，喂。我哋呢啲 educational toys 係可以幫你個孩子成長，好辛苦，做到今日都仲好辛苦㗎，飛雪，但係佢已經係大陸最大嘅品牌。但我可以話俾你點叫大呢？喺大陸一啲上海嘅百貨公司，每一個禮拜埋單，咁你估下一個 Fisher Price 一個 counter 可以賣到幾多錢呢？做到3000多蚊到啦，好好㗎啦，咁樣呢、這個就係標準啦。咁你話呢個標準係幾可悲嘅、就冇得做。咁然之後咧，就你話大陸最好賣嘅玩具係乜嘢呢？永遠都係停留喺遙控飛機啦。早嗰排舊年就有一隻㗎，旺角後尾就好多人抄咗啦，成香港都係，就是、一隻發泡膠嘅直升機嘅。嗰隻亦都係其中有一個香港嘅玩具商 develop 出嚟，佢 develop 咗出嚟咧，一開頭賣298蚊，咁跟住但係唔使三個，佢只係舐咗三個月錢啫。跟住然之後就通道都係香港廠商嚟㗎，通道都係翻版，因為佢隻其實好容易翻嘅啫。咁但係嗰隻嘢呢喺大陸係好好賣㗎，所有當陣時突然間嗰段時間呢，所有最靚嘅 counter 俾曬佢，咁佢賣好多㗎。咁但係佢哋又遇到呢個問題啦。咁你話 develop 乜鬼呀？我 develop 出嚟捱咗三個月，咁你不如我等你 develop， 我抄你嗰個啦。然之後跟住我賣78蚊，我都可以賺好多錢㗎。我唔使賣298㗎，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囉。 唔係咁你講真 好可悲㗎，即係玩具係 香港廠商 develop 嘅嘢出嚟呢，其實抄返嚟咪香港廠商自己 呢？梗係啦，係大陸人香港人囉。喂大佬呢個冇啊，冇咩 冇國籍歧視， 冇國界啊，係啊，喂大佬抄，總之我搵到錢我就會抄㗎啦，係啊，咁所以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 係啊，即係呢個係反映到你唔升級入 唔升級啱啦 嘅危害咁樣啦， 係啊， 你總之就係搵快錢，有得抄就搞掂。嗱頭先你講到嗰幾水呢，其中一水係咪忍者龜 啊，忍者龜試過啦，係啊，但係忍者龜compare with 呢個椰菜娃娃都仲係爭到遠。即係我諗香港嘅玩具歷史呢，所有人都會記得椰菜娃娃囉。咁而家後期而家譬如你今時今日呢啲冇啦，即係譬如話你係早賣咩芭比呀嗰啲，即係拍馬追唔上以前啦，即係得個樣㗎咋。即係嗰啲叫做長賣玩具，因為賣玩具有兩種，即係一種就係一啲可以長賣嘅 brand 啦，一啲就所謂叫潮流玩具啦。潮流玩具就係話你賣好短時間，譬如話幾年前都有食過一陣，有個幾好嘅浪呢，就係 Tamagotchi 囉。咁 Tamagotchi 都食過一個好大嘅浪， 即係嗰啲數碼暴龍， 嗰啲咩養嘅養豬仔養雞仔嘅嗰啲呢，嗰啲 Tamagotchi 囉。咁嗰個都食過一個浪嘅，因為嗰個成本好低，同埋即係喺大陸都熟啦，咁所以就 做玩具就係咁㗎啦，就喺度等啦，等啦，睇下一個浪係乜嘢呢，就大家一齊去抄囉。係、 嗯、 呀、啊、就係、是、咁樣做囉。 咁、嗯、如果係喺珠三角呢，係咪主要而家都係二玩具廠最多？ 佔大比數啦，佔大比數。嗯都算係㗎。其實係講係一啲叫塑料嘅工廠係做比較佔多數。咁塑料工廠其實大部分就佢養住條拉可能都係做玩具。咁但係其實佢有做其他嘢㗎。咁即係會係咁嘅咁嘅情況囉。 咁但係我睇呢，如果睇就算喺東莞或者其他，佢哋都有台，譬如台商或者其他嘅國籍商人，佢哋好似似乎又唔係做呢啲嘢。 台商就 另外一啲有，譬如話做 Nike 嘅波鞋咁，呢啲有㗎，即係 做 Nike 波鞋就喺溫州做啦。咁、啊、如果你廣東省呢，台商呢就我所都係做塑料廠多，咁但係佢哋就未必一定係做玩具，即係譬如話做一啲 household product。即係譬如話塑膠嘅罐頭刀啊、湯殼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嘢都有。 但係呢一次咧，係咪即係頭先我問呢個問題原因就話呢一次咧，呢棍咧係咪港商食得最硬咧？ 當然啦，當然啦，即係而家個情況就真係好慘咯。即係嗱，而家首先就係、是大家都惶恐嘅。首先就係因為呢幾年咧，唔係呢幾年咧，其實美國單首先就係因為好主要啦。點解呢？因為美國單呢係好係如果冇事相安無事呢係教歐洲單而做嘅。點解呢？因為歐洲單呢轉款轉得好快嘅。歐洲成個市場都係咁嘅。美國呢就比較保守嘅。即係美國做美國單幾好嘅。如果你博中有啲產品係你做呢，你可能呢我曾經見過啲廠呢，可能同一件產品做十年八年，每一年呢到嗰個月份呢，佢就要交幾多貨俾佢㗎。咁可以十年八年都唔轉款㗎。因為美國佬就係 聖誕樹 啦。聖誕樹啦。仲有一日頭先玩具呢，有啲我話俾你，即係啲好老土嘅玩具呢，而家仲有美國仲有可以買得到㗎。咁所以美國單其實係幾好做。咁所以變咗就好多香港東省嘅廠其實都係以做美國單為主。咁而發生咗呢單嘢呢，咁慘啦，就係好多單而家做好唔做好呢，未接嗰啲咪唔好接住囉，做緊嗰啲就要搵客傾偈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嚟緊就仲就係話喂，一個禮拜唔知一個禮拜事，跟住加拿大而家又嚟啦。咁好啦，加拿大嚟嘅時候歐洲又嚟㗎喇，因為呢個係大，因為你自己成大圍因素嚟㗎，即係因為嘩喔喺鬼佬嘅心目中就係、是、無論佢係美國人歐洲人都好，喂而家係講緊就係話你中國製嘅玩具嗰、那個噴油出問題㗎嘛，咁所以喂歐洲嗰啲都會出問題，咁歐洲都會孤噴呢樣嘢。 呢樣嘢呢個就係結尾其實要講。 啊、 就係你而家中國呢喺世界工廠嘅呢個建立咗呢個品牌之後呢，就加多一樣嘢，就係世界假貨工廠、世界劣質貨工廠，咁你先大鑊 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就不嬲都知 啦。一旦你呢個品牌成立咗嘅時候咧，你唔只係玩具嘅，你其他嘅貨咧，啱啊，人哋都走去挑戰你，走去赤你。 係啊，而家就係話唔係淨係玩具咯，即係跟住落嚟就係、 是、呢一浪你都唔知道， 所有都係 啊。譬如我講即時會即刻會見到會出問題嘅就係乜嘢咧？所有入口美國嘅 household product。因為點解呢？其實美國已經係嘈緊，而家醖釀緊㗎，就是、因為、美國有一個部門，你要所有嗰啲逢親係入口啊，我唔係講 import 啊，係入你個食嘢個口啊，即係食物嘅呢全部都要攞個 FDA 認證，即係所謂叫 food grade。咁美國有自己嗰度標準。咁好啦，呢幾年呢 food grade 其實好容易攞㗎。你問好多大陸廠呢，你又話喂有冇 food grade report 㗎？即係譬如你做嗰啲杯啦、沙律兜啦。啊乜嘢嗰 張 啦，咁你我話俾你聽，你問十間都俾到你㗎。咁嗰張認證呢係真又好係假又好呢，你一定過到骨嘅。因為點解呢？佢好嗰個，因為冇事嘅時候呢，成個 system 執行得好寬鬆㗎。你出口嘅時候只要曬曬，跟住然之後呢就 樣樣咁過關 啦。跟住去到美國 port 嗰邊又係曬曬，咁就過㗎啦。因為咁，但係好啦，依家因為呢單嘢呢，我問你跟住嚟嘅呢，就係、是、所有呢啲咁嘅 household product， 所有要攞 food grade 嘅呢，就一定會出事。 所以我有個擔心呢，就係 咁你一驗呢，大部分都係肥佬嘅，一定係肥佬嘅。 我有個擔心呢，呢單嘢呢而家我睇到係辣到港商最硬啦，但慢慢可能都唔係。 唔係㗎，梗係唔係啦。跟住咪到大陸嘅咩啦，因為點解，譬如你做 household product 嗰啲呢，就唔淨止係廣東省，係、包括埋長三角。長三角大部分嘅廠呢，喺台州啦，喺溫州啦，做好多塑料嘅。佢哋嗰啲塑料仲劣質過廣東省，而嗰啲係大陸老廠嚟嘅，唔係香港人廠。即係所以呢、這個 嗰啲就大件事啦。 冇人會可以置身度外啊，全部一齊受嘅呢個嘢。 係， 今晚傑斯仔咧就好精彩啦，真係實在，即係我諗係我聽做節目以嚟咧，即係其中一個最精彩嘅節目， 唔 係實在， 唔講 就係聽到啲你根本出邊就唔會聽到嘅嘢， 吐苦水啊都係。 唔係我有少少為你個安全擔心啊， 我盡量唔開名嘅大佬，因為真係開新名好大鑊嘅，係啊。 咁啊，搭埋個 ICQ， 我哋就今晚就結束呢個節目啦。咁 SG 問一個問題，佢話：傑斯仔可唔可以幾集討論下大陸學識比較高嘅階層，同埋大陸而家對大陸現狀嘅睇法，同埋佢日常嘅愛好同埋喜歡嘅娛樂文化？咁話俾你聽咧，即係以我有限接觸咧，其實都好高檔嘅。 誒，呢個好 good topic 嚟㗎，不過我諗一定要揾埋台長一齊講咯。 唔緊要，唔緊要。 係啊， 我哋認識好多呢啲高檔嘅人物嘅。 係啊， 又中意得閒打歌符啊，中意睇下藝術。 好，記錄在案，一定會，一定多謝先，又會有一個 topic 嚟講。唔係啊，呢個就係我頭先開始節目嘅時候講其中一個現象嚟啊嘛。 嗯， 就係向呢個高品味、高格調。 好，我哋可以揾集，我哋可以揾集講下中國啲文化人啊，中國啲中產啊，究竟係乜嘢回事咯？同香港好唔同喎。 咁我已經有一個又達咗一個指標咯嚇。 好， 你講三個。 喂，我都講咗一個，都話中國靚女多嘛。喂，呢個都好嘢嚟㗎。 算呢個算講話唔合， 好， 即係從來都係靚女多啦。 好啦， 好，今次節目到此為止嚇，下禮拜再見。 係啦，拜見。